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53集。 九只在抽屉里的手机早就已经没电了，吴阳用随身携带的充电宝给手机充了会儿电，顺利开机，按照吴一周之前交代的密码登入，很快就找到了事故当天的通话记录。因为不能确定吴一周口中来电对方的具体拨入时间，吴阳只好给案发当天所有的通话记录都拍了照，这才将手机的电彻底放干净，摆回原处。临离开前，他还不太放心地向病床上瞄了几眼，不过沈律师睡得死沉，根本没有半点苏醒的迹象。吴阳也就只好带着一肚子难以平复的惊讶和疑惑，迅速赶回了宠物医院。吴一周正在遮着布帘的住院笼子里面睡得呼呼正香，突然被天降的一巴掌拍醒，大有种不知身在何处的茫然。白猫眯着眼，眼盯着对面女孩看了好一会儿，才在一个长达5秒钟的巨大哈欠后醒过神来，不痛不痒地朝吴阳喵了一声。 拿到通讯记录了吗？ 真的是你啊？ 吴阳满脑子还都是刚刚在医院里被沈婷诈尸一样的攥住手腕的情形，完全淡定不下来，哪里还顾得上什么通讯录。 哎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一直都这样吗？一时还可以自由切换，你有这么好的技能为什么早说呀？这还用得着我去偷手机吗？ 喘口气。 被喵崽子一吼，吴阳这口气不仅没喘上来，反倒直接给噎了回去，脸都憋红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渐渐从一串嘴炮后的缺氧中平复下来，像个小学生似的满怀期待地等着他解释。 你不用这么看我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你可以简单地理解成我的意识暂时回到了原来的身体上，至于原因我比你还想知道。 那什么时候开始的？ 你记得有天早上我没怎么吃东西吗？你还以为我是生病了。 吴一周当然记得且印象深刻。 我去找扬州邻居小孩谈话的那天。 前一晚我睡着后就梦见自己躺在了一间病房里，抬头能看见周围的景象，低头能看见自己的身体，我是说人类的身体，眼前的一切都非常真实，只是动不了也发不出任何的声音。我以为自己真的变回去了，还高兴了好一阵呢。可当我第二天醒来，周围还是老样子，我也还只是只猫而已。 他浅褐色的眼睛里有微不可察的失落一闪而过，很快又恢复平静。 除了这一点，那一晚睡觉我简直累得要死，第二天别说吃东西，动都不想动。不过当时我也没认为是自己的意识穿了过去，全当是在做梦了。后来呢，又发生过几次类似的情况，我才意识到这应该不是梦。 可你既然看见自己躺在病房，也不是完全动不了吧？ 吴阳顺着他的解释分析， 至少表明能睁开眼了，是不是？ 起初我也以为是，但后来发现那些查房的护士对我的变化熟视无睹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真的看见。我猜我的意识或许距离身体很近，近到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躺在床上，但其实它仍然游离在身体之外。当然这也都是我的胡乱猜测，没什么根据。直到昨天我被推进手术室麻醉后，又和往常一样意识回到了病房，但与之前的每一次都不同的是，我的手居然有了知觉。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是不是能够理解。 虽然我依然没办法动弹，但是我能明确感觉到我的手属于我了。 魂穿这件事儿实在让吴恙有点难以设身处地，他也的确体会不到我的手属于我了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。但这不耽误他明白了沈婷的意思。沈婷的意识由于未知原因转移到了一只猫咪身上，又莫名的回到了原来的人类身体里，只是后者状态短暂，且意识对身体的控制能力也有限。就像是今天沈婷能够替他拿到钥匙，却没办法在当时的场景之下亲口将前因后果告诉给他。而从沈婷讲话的字里行间，他也明晰地感觉到沈婷是多么迫切地想让一切恢复原状。毕竟谁也不想永远被困在一只猫的身体里，更何况还是一只病猫。可无恙还是多少有点失落，他习惯沈婷作为一只聪明伶俐的宠物，无时无刻不陪在他身边，只说着唯独他才能听懂的猫言猫语，无论是吵架拌嘴还是撒娇卖萌，对象都只有他一个。即使知道了沈婷的家世来历，他也隐隐希望自己和猫仔之间的关系不要因此而改变。可他忘了，沈婷毕竟不是一只真正的猫，而他那些一厢情愿的占有欲放在沈婷的身上，未免有些自私了。 在想什么？ 吴一舟突然把一只爪子搭在了他的小臂上，打断了他的思绪。吴阳摇了摇头， 没什么。 第一次，女孩对她的猫咪撒了个小谎。 我会帮你把这个案子查清楚的。 吴一舟似乎误解了她的意思，以为她是在为调查的事情而担忧。 通讯记录拿到了吗？ 吴阳点头，调出手里的照片，是8月8日案发当晚沈婷手机里所有的通话记录，其中18点30分至案发前期间有个号码共拨了5通电话给沈婷。 没存姓名，需要我让吴大力帮忙来查查来源吗？ 不用了。 吴一舟盯着那串数字，眸色渐深。 我想我应该知道对方是谁了。 两天之后 ,IN 公司会议室，江峰拿着一个文件盒推门而入，将文件递给吴恙，顺便介绍了跟在他身后的一名栗色卷发的女同事。 这是法务部的 Linda, 比我更了解李伟星的情况，有什么问题你问他就行。 随后又跟 Linda 交代了几句便离开了会议室。其实在来这之前，吴恙也从吴一舟的口中得知了一些关于 IN 公司和技术部员工李伟星之间的纠纷。IN 作为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，同时运营着多款热门社交类网络产品，自然也拥有着极为庞大的数据信息。今年5月，公司发现重要信息泄露至竞争对手，并将怀疑对象锁定为技术部的一名老员工李伟星。彼时沈婷作为 IN 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，配合公司对李伟星展开了一系列调查，并建议将调查的重点放在数据流向和取证方面，而非李伟星本身。由于当时对李伟星只是怀疑，还没有确凿证据，因此在沈婷的建议下，公司向李伟星开出了不予起诉的条件，但前提是李伟星应当如实交代幕后指使，并配合公司进行钓鱼取证。也就是说，李伟星要按照公司的要求主动与某公司对接人联系，并且留存相应的证据，以供 IN 日后维权。然而不巧的是，第一次钓鱼行动失败了，所谓的幕后指使并没有如约与李伟星会面。之后 IN 公司进行了战略调整，将本案的负责律师由沈婷变更为同家律所的另一位律师曾瑞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。 咪咪饭。